三藐揭哆喃，三藐揭波那提婆哆罗那，南无提婆利舍那，南无悉哆耶毗毗耶哆那利舍喃舍婆奴揭那诃娑诃娑那摩哆那，南无巴那诃摩尼，南无因哆那耶，南无波揭波帝卢哆那耶，乌摩波帝娑悉耶耶，南无波揭波帝罗那耶，罗耶满遮摩诃萨摩哆那，南无悉揭利哆耶，南无波揭波帝。迦那耶帝利波那那揭那毗哆那波那迦那耶阿帝摩帝释摩诃那尼波悉尼摩那尼揭那南无悉揭利哆耶南无波揭波帝哆哆揭哆俱那耶南无波哆摩俱那耶南无跋阇那俱那耶南无摩尼俱那耶南无揭瑟俱那耶南无波揭波帝帝利萨埵那悉那波那诃那那那瑟耶哆哆揭哆耶南无波揭波帝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哆揭哆耶阿那尔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帝阿娑毗耶哆哆揭哆耶阿那尔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帝毗沙奢耶俱卢呗娑利耶波那波那奢耶哆哆揭哆耶南无波揭波帝三波斯毗哆沙帝那那那奢耶哆哆揭哆耶阿那尔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帝奢提耶摩那伊哆哆揭哆耶阿那尔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帝那达那揭哆那奢耶哆哆揭哆耶阿那尔帝三藐三菩提耶帝表南无萨揭尼哆伊南波揭波哆萨达哆揭哆奢尼三萨达哆波哆那南无阿波那斯坦波那帝央揭那萨那波波哆揭那阿尼揭那阿揭迦那阿尼巴那毗帝耶揭哆尼阿迦那弥尼娑婆利达那耶尼揭尼萨那波般哆那摩萨尼萨那波哆舍迦哆揭般波那尼巴那尼遮哆那斯帝喃揭那阿娑诃萨那罗舍毗哆波萨那揭尼阿娑萨毗舍帝喃罗萨迦达那罗舍波那萨哆那揭尼阿娑萨那摩诃揭那阿罗舍毗哆波萨那揭尼萨波舍哆罗尼波那罗舍乌喃哆揭般喃遮那舍尼毗萨遮揭达那阿揭尼阿哆迦那罗舍阿波那斯哆揭达摩诃波那僧伽摩诃帝哆摩诃帝舍摩诃遮哆遮波那摩诃巴那般哆那波揭尼阿利耶哆那毗利俱胝是波毗舍耶巴舍那摩尼帝毗舍卢哆波东王伽玛舍那智阿那阿遮摩那斯波波那斯哆巴舍那三智毗舍那遮赞哆遮毗帝波布斯哆苏摩哆波摩遮哆阿利耶哆那摩诃波那阿波那巴舍那僧伽那智波巴舍那俱摩尼俱喃哆尼巴舍那阿萨哆遮毗帝耶坚遮那摩尼迦卢苏摩婆伽那哆那毗卢遮那俱尼耶耶那哆遮尼三毗伽那波摩尼遮巴舍那迦那迦波那波卢遮那巴舍那顿智遮随哆遮迦摩那萨遮智波那波伊帝伊帝摩哆那揭诺娑毗那赞揭梵哆因哆那摩摩揭乌悉尼遮揭诺波那奢悉哆萨达哆揭哆奢尼赞乌悉哆卢雍赞波那乌悉哆卢雍悉那波那乌悉哆卢雍波那奢帝耶三波萨奴揭那乌悉哆卢雍萨婆耀萨阿那萨娑揭那阿罗奢毗登蹦萨那揭那乌悉哆卢雍遮哆那奢帝喃揭那阿娑诃萨那喃毗登蹦萨那那乌悉哆卢雍那萨婆揭梵萨那哆揭哆奢尼僧波那顶奢揭尼摩诃娑诃萨那婆苏娑诃萨那奢帝萨俱胝娑诃萨尼帝利阿毗帝释婆利哆扎扎因迦摩诃跋阇卢哆那帝利波波那曼扎那乌悉娑悉帝波波哆摩摩因哆那摩摩揭那奢婆耶哆那跋耶阿悉尼婆耶乌哆迦婆耶毗沙婆耶奢沙哆那婆耶波那遮揭那婆耶哆遮扎婆耶阿奢尼婆耶阿迦那弥尼娑婆耶哆那帝婆弥揭婆揭婆哆婆耶波那迦婆哆婆耶那遮耽扎婆耶那揭婆耶毗迦那婆耶娑婆那那婆耶耀萨揭那阿那萨斯揭那阿毗尼哆揭那阿毗遮遮揭那阿婆哆揭那阿鸠盘遮揭那阿婆达那揭那阿迦萨婆达那揭那阿 揭那阿达摩多揭那他耶揭那悉利波提揭那萨埵尼那揭波尼那罗提那尼那摩梭尼那毗多尼那摩梭尼那萨埵尼尼斯毗多尼那毗多尼那波多尼那摩斯多尼尼斯多尼尼提三藏毗三藏波揭那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婆利巴那遮迦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萨耶尼提尼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摩婆娑婆萨耶罗多那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罗那耶努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达多揭卢萨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摩迦那摩达尼揭卢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迦摩利迦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娑耶揭那摩多揭那娑婆那那娑达那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娑多那婆悉利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毗利央悉利支那多揭娑那揭那婆提娑悉耶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那揭那娑那婆那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那罗汉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毗多那揭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跋奢那婆尼俱悉耶俱悉耶迦帝婆提悉利南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毗那耶毗那匝王婆揭梵印度那摩摩揭婆揭梵匝那多婆达那那摩睡菩提耶悉陀那那那迦婆那婆悉菩萨毗迦萨那多婆提尼斯婆那斯婆那多那多那毗多那毗多那僧多僧多无心无心梵匝梵匝梵匝梵匝梵匝娑悉悉梵阿摩迦耶梵阿婆那帝阿多梵婆那婆那多梵阿娑那毗多那婆迦梵娑婆提毗毗梵娑婆那揭毗梵娑婆夭匝毗梵娑婆坚达婆毗梵娑婆菩提那毗梵迦匝菩提那毗梵娑婆多浪士提毗梵娑婆多舍毗尼悉舍提毗梵娑婆室婆尼毗梵娑婆诃婆悉摩尼毗梵娑婆舍那婆那毗梵娑婆提提吉毗梵娑婆达摩多吉毗梵娑婆毗多耶那室舍提毗梵娑耶揭那摩多揭那娑婆那那娑多吉毗梵毗提耶遮提毗梵遮多那哇悉尼毗梵跋奢那吉摩尼毗多耶那室毗梵摩诃婆那毗央唉悉尼毗梵跋奢那僧揭那耶摩那僧揭那僧耶梵摩诃迦那耶摩诃摩达尼迦罗那摩娑揭尼多耶梵毗舍那呗伊梵婆那摩尼梵诃悉尼梵摩诃揭尼梵揭那喃嗤伊梵毗达尼梵那达尼梵遮闻迦伊梵揭罗那达尼梵迦婆尼梵诃提摩斯多迦斯摩舍那婆斯尼梵念吉支萨多婆揭摩摩印度那摩摩揭多遮迦支多摩达尼支多婆舍那揭婆那罗提那那婆舍那摩舍那奢多那斯毗多那跋俱耶诃那坚多那波斯波诃那波那那波揭诃那波波斯多罗遮迦支多那多那支多夭匝揭那那匝娑揭那毗梨多揭那毗遮遮揭那波多揭那鸠梵匝揭那悉犍多揭那阿耨多摩多揭那遮耶揭那阿婆萨摩那揭那在揭格匝悉尼揭那离婆提揭那舍弥迦揭那舍俱利揭那阿摩多那喃尼迦揭那喃婆揭那犍多婆尼揭那斯巴达夷迦悉迦最底夭匝那尼利夭匝遮多多迦尼提斯巴达毗匝摩斯巴达婆提迦毗提迦悉尼舍弥迦娑尼婆提迦娑婆斯巴达室卢吉提摩多毗达卢次揭摩揭卢揭摩揭卢犍揭利陀罗揭揭那诃揭喃揭卢娑喃耽多娑喃悉尼耶娑喃摩摩娑喃跋梨室婆娑喃毗梨遮迦娑喃乌多那娑喃揭支娑喃跋悉提娑喃诃罗娑喃昌揭娑喃诃悉多娑喃跋多娑喃娑跋诃揭婆那僧揭娑喃波多毗多匝匝悉尼室婆那多多罗迦揭多罗吉支婆多多毗沙婆卢阿尼揭娑娑达那娑那揭那毗沙瑜伽诃悉尼乌多迦摩那毗那犍多那诃迦那毗尼多达连婆迦毗梨那匝毗梨遮支迦娑婆那拘那斯因揭毗揭那利夭匝达那娑摩那斯毗梨三座毗三揭达多婆达那摩诃跋奢卢遮尼匝摩诃婆那张悉檀耶婆多多舍瑜舍那毗达尼奴毗多耶梵檀迦罗蜜提娑梵檀迦罗蜜婆那毗多梵檀迦罗蜜多揭多阿耨那利毗多提毗那跋奢那多利梵多梵多尼跋奢那梵尼梵诃悉多罗勇梵娑婆诃那摩萨达多苏揭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提揭萨达多婆多拘支舍尼三那摩萨婆婆多婆提萨多毗毗那摩萨多喃三藐三菩提拘支喃娑舍那婆迦僧揭那那摩罗吉阿罗汉哆那那摩娑卢哆婆那那摩娑揭尼 도제미나나모로지다묘제도나다묘제보라디보도로나나모디보디서나나모시도예미디에도나리서나서보노지나소소나모도나나모바라모니나모인도라예나모보제보디로도나예오모보디서시예예나모보제보디노나예노예반서모상보도나나모시제리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모자라예디디보나나제나비도나보노자라예오디모디스모서노니모시니모다니제노나모시제리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도도제도지나예나모보도모지나예나모바서라지나예나모모디지나예나모시서지나예나모보제보디디리사소나시나보나나노나서예도도제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나모아미도보예도도제도예요나디삼묘삼보도예나모보제보디어소비예도도제도예요나디삼묘삼보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비사서예지루베투리예보나보나서예도도제도예나모보제보디삼보스비도사레나나나서예도도제도예요나디삼묘삼보도예나모보제보디서지예모노이도도제도예요나디삼묘삼보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나다나지도나서예도도제도예요나디삼묘삼보도예디벼나모사제리도이단보제보도사다도제도서니산사다도보다나나모보라스단보라디양시라사나보보도제나니제나제자나니바나비디예시도니오자나미니조보리다나에니제니사라보반도나모사니사나모도서사도시반보나니바나니저도나스디난제나소사나로서비도봉사나제니어서다빙서디나나사사다나로서보나사도나제니어서자나모제나로서비도봉사나제니사보사도로니보나로서오란도시반난저나서니비사서신다나어지니오도자나로서오보나스도지나모보나전스모대도모디서모세도서보나모바나반도나보시니어리에도나비리지지스보비서예바서라모니디비서루도보도모자바서나즈아나어저모나즈보보나즈도바서라산즈비서나저산도서비디보보스도소모루보모세도어리에도나모보라오보라바서라산제나즈보바서라지모니쥐란토니바서나어사도저비디예젠저나모니자고소모보제나도나비루저나지니예예나도서니산비지란보모니저바서나자나자보나보루서나바서나던즈저세도저자모나저서즈보나보이디이디무도나제노소비라산제반도인도나모모시우신디저제노보나서지도사나도제도서니장호진도로영전보나호진도로영시단보나호신도로영보나서디예산보사노제나호신도로영자보야사라사소제나로서비동봉사나제나호신도로영자도나스디난제나소사나난비동봉사나나호신도로영라사보제반사나도제도서니산보나텐사디리모소사나보소소사나스디사치치소사니디리호미디스보리도자자인자모바서루도라디리보보라만자나호신조시디보보도모모인도나모모제나서보예주라보예호시니보예원도자보예비자보예서사도나보예보라조제나보예도서자보예어사니보예어자나미니조보예도나니보미제모제보도보예오나자보도보예나서다자보예노제보예비려다보예수보나노보예야자제나라사스제나비리도제나비서서제나보도제나조반자제나보단나제나자자보단나제나시젠도제나오버시모나제나오다모도제나서예제나시리보디제나서도니난제보니나루디라니나망토니나미도니나모소니난서도니니스비도니난비도니난보도니난어스서니니스도니니디산사비산사보제나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보리바라서자치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사에니치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모보수보다예루도라시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노나예노시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다도제루사시치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모자나모다리제노시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자보리자치리당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서예제나모도제나사보나다소다나지리담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서도라보시니지리담비도예서전도예미지나미비리양지 地之丹多吉萨那坚罗波地所悉耶悉尼丹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悉那阿弥罗揭罗舍那波罗揭谛丹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悉那阿弥耶罗万揭谛丹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悉那阿弥毗多那揭悉尼丹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悉那阿弥跋舍那波尼 悉耶悉 悉耶迦利波尼悉尼丹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悉那阿弥那萨王波揭梵音多那摩摩揭波揭梵萨达多波达那南无最多地有悉多那那那迦波那波悉菩萨毗迦萨达多波提利斯波那斯波那多那多那毗多那毗多那僧多僧多无尽无尽般扎般扎般扎般扎般扎梭诃悉悉梵欧摩伽耶梵欧波那帝耶多梵波那波那多梵欧梭那毗多那波伽梵萨波提毗毗梵萨波那揭毗梵萨波摇萨毗梵萨波犍陀波毗梵萨波波达那毗梵迦萨波达那毗梵 萨波多那智毗毗梵萨 波多舍毗利悉舍毗毗梵萨波斯波提毗梵萨波阿波悉摩尼毗梵萨波舍那波罗毗梵萨波提利吉毗梵萨波达摩多揭毗梵萨波毗多耶那智者毗毗梵萨耶揭那摩多揭那萨波那那梭多揭毗梵毗提耶舍利毗梵遮多那哇悉尼毗梵跋舍那揭摩尼毗多耶那智毗梵摩诃波罗蜜多耶悉尼毗梵跋舍那僧揭那耶摩那僧揭那僧耶梵摩诃迦那耶摩诃摩达尼迦罗那摩梭揭尼多耶梵毗舍那呗毗梵波罗摩尼梵诃悉尼梵摩诃揭尼梵揭那僧智一梵毗达利一梵老达利一梵遮文扎一梵揭罗那达利一梵迦波利一梵摩提摩智多迦斯摩舍那婆斯尼一梵坚金智萨多婆揭摩摩印度那摩摩揭多遮迦斯多诃摩达利智多诃舍诃那揭波诃那罗提那诃那婆娑诃那摩娑诃那遮多诃那智毗多诃那巴利诃那犍多诃那婆斯波诃那波那诃那婆揭诃那婆婆智多多遮迦斯多那多那智多要遮揭那诃那遮娑揭那诃毗尼多揭那诃毗舍遮揭那诃婆多揭那诃鸠班达揭那诃悉犍多揭那诃乌达摩多揭那诃遮耶揭那诃阿婆萨摩那揭那诃在揭格叉悉尼揭那诃利婆提揭那诃舍密迦揭那诃遮揭尼揭那诃摩多那南提迦揭那诃阿难婆揭那诃犍多婆尼揭那诃斯巴那因迦悉迦遮提要迦达利利要迦遮多多迦尼提斯巴那毗萨摩斯巴那婆提迦毗提迦斯提舍密迦娑尼婆提迦萨婆斯巴那斯卢吉提摩多毗达卢斯金摩揭罗揭摩揭罗揭揭尼多罗揭揭那诃揭那揭罗娑那耽多娑那悉尼耶娑那摩摩娑那巴利斯婆娑那毗提舍那娑那婆多那娑那揭斯娑那巴悉尼娑那婆多娑那超揭娑那诃悉多娑那巴多娑那娑巴阿揭婆那当揭娑那婆多毗多萨萨悉尼斯婆那多多罗迦犍多罗揭斯婆罗多毗萨婆多阿利揭娑娑达那娑那揭那毗萨瑜伽阿悉尼婆多迦摩那毗那犍多那阿迦那毗尼娑达连婆迦帝利那萨毗尼舍支迦萨婆那俱那斯因揭毗揭那帝由萨达那出摩那斯非帝舍娑帝舍悉达多婆达那摩诃跋舍罗遮尼萨摩诃婆罗僧伽那耶婆多多萨瑜舍那遍达尼罗毗多耶梵耽迦罗毗帝娑梵耽迦罗毗婆那毗多梵耽迦罗毗多智多阿耨多尼毗多帝毗那跋舍那多利梵多梵多尼跋舍那梵尼梵诃悉多罗央梵娑婆诃那摩萨达多娑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悉萨达多婆多俱胝舍利三那摩萨婆诃多婆提萨多毗毗那摩萨多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娑舍那婆伽僧揭那南无卢吉耶罗安多那南无娑罗多婆那南无娑揭尼多揭弥那南无卢吉三藐揭多喃三藐揭婆那帝婆多罗那南无帝婆利舍那南无悉多耶毗提耶多那利舍那娑婆那揭那诃娑诃娑那摩多那南无巴那诃摩尼南无印度那耶南无婆揭婆提卢多那耶无摩婆提娑悉耶耶南无婆揭婆提那那耶奴耶梵奢摩诃萨摩多那南无悉揭尼多耶南无婆揭婆提摩诃迦那耶帝利婆那那揭那毗多那婆那迦那耶阿帝摩提斯摩诃那尼婆悉尼摩那尼揭罗那摩悉揭尼多耶南无婆揭婆提多多揭多俱那耶南无婆多摩俱那耶南无跋舍那俱那耶南无摩尼俱那耶南无揭奢俱那耶南无婆揭婆提帝利萨埵那悉那婆那诃那罗那奢耶多多揭多耶南无婆揭婆提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提阿娑毗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提 利萨奢耶 俱卢维卓尼耶婆那婆那奢耶多多揭多耶南无婆揭婆提三菩提毗多萨利那那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提奢悉耶摩那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提那达那揭多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利妙那摩萨揭尼多依那摩揭婆多萨达多揭多舍利三萨达多婆多那南无阿波罗 디아치나사라보보도치나니케나케자라니바라비디에치도니오자라미니조보리다라에니제니사라보반도나모사니사라보도스다도지반보나니바나니저도라스디난제나조자나도스비도봉서노제니오서자미서디난노사사다나로스보나자도나제니오서자나모제나로스비도봉서노제니사보서도로니보라로스오란도지반난저나서니비사저시다라오지니우도자라오보라스도지나모보라전지모디도모디스모제도스보라모바라반도라보시니오리에도라비디규치스보비서예바서라모니디비서루도보동아서라즈라나오즈모나즈보보나즈도바서라산즈비서라저산도스비디보보스도소모도보모제도리에도라모보라오보라바서라산제나스보바서라쥐모니쥐난거니바서라자도저비디예신즈나모니자코소모보제나도나비루저나쥐니예예나도저니산비니난보모니저바서라자나자보나보루서나바서라전즈저쇠도저자모나저서즈보나보이디이디모도나제노소비라단제반도인도나모모시우진니저제노보나저지도자다도제도저니장오진도루영전보나우진도루영시당보나오진도루영보나저디에전보산우제나우진도루영사보여자나사소제나노서비도봉사나제나우진도루영저도나스디난제나소사나난비등봉사나나우진도루영나사보제반사다도제도저니장 보나대서지니 모소사라보소소사나스리사진즈소사니디니오미디스보리도사자인자모바서루도나디니보보나만자나우진소시디보보도모모인도나모모제나사보예조나바예오진이보예오도자보예비사보예조사도나보예보라조제나보예도저다보예오선니보예오차나미니도보예보나니보미제보제보도보예오라자보도보예라서단자보예노제보예비调다보예소보나노보예여다제나나자즈제나비디더제나비사저제나보도제나저반자제나보단나제나자자보단나제나시젠도제나어보시모나제나우다모도제나저예제나시니보디제나사도니난제보니나루디라니나마소니나미도니나모소니나사도니니스비도니나미도니나보도니나오수도니니즈도니니디산자비산자보제나난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보니바라저자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시나에미사에니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모보소보다예루도나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노나예노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다도체루사시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모자라모다니제노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자보리자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 선예제나모도제나사보나다소다나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저도라보치니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비리양치니즈난도지사나제노보디소시예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노제노서나보노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오로안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비도나시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바서나보니쥐시예쥐시예야디보디치니당비도예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나사왕보제반인도나모모제보제반사다도보다나나모세도디도시도나나나자보나보시부사비자사다도보디니스보나스보나도나도나빈도나빈도나전도전도오신오신반자반자반자반자반자소시시방어모자예방어보나디어도반보나보나도방어수나빈도나보자반사보디비비반사보노제비반사보야자비반사보진다보비반사보보다나비반자사보다나비반사보도랑스디비반사보도사비니시저디비반사보스보디비반사보어보시모디비반사보서나보노비사보디디지비반사보다모도제비반사보비도예라스저디비반서예제나모도제나사보나다소도지비반비니예저디비반서도나와시니비반바서라지모니비도예라스비반모어보나디양알시니비반바서라상치나예보라상치라스예반모어자나예모어모다니자노나모서제니도예반비서노베이반보라모디반어지니반모어지니반제나당스이반미다니반나다니반저원사이반제로나다니반자보니반어디모즈도자스모즈나보스니반옌지즈서도보시모모인도나모모제도서자즈도모다니즈도서라제보라로디라라보서라모서라서 多阿那斯比多阿那巴略阿那揭多阿那波智波阿那波那阿那波揭阿那波波智多多遮扎智多那多那智多摇扎揭那阿那扎娑揭那阿毗尼多揭那阿毗遮遮揭那阿波多揭那阿鸠班遮揭那阿悉揭多揭那阿耨多摩多揭那阿奢耶揭那阿耨波萨摩那揭那阿遮揭高遮揭尼揭那阿尼波提揭那阿萨弥迦揭那阿奢揭尼揭那阿摩多那喃帝迦揭那阿耨喃波揭那阿犍多波尼揭那阿斯玛那耶迦悉迦最地要加达利利要加智多多加尼尼斯巴拉毗萨摩斯巴拉波提迦毗提迦斯利舍弥迦娑尼波提迦萨婆斯巴拉斯罗揭谛摩诃毗达卢智揭摩揭卢揭摩揭卢揭谛多罗揭揭那阿揭那揭卢娑喃耽多娑喃揭尼耶娑喃摩摩娑喃巴利斯婆娑喃毗尼舍那娑喃摩多那娑喃揭支娑喃巴悉尼娑喃诃罗娑喃藏揭娑喃阿毗多娑喃巴多娑喃娑巴昂揭婆罗藏揭娑喃波多毗多扎扎悉尼斯婆喃波多罗迦犍多罗揭支波罗多毗萨波罗阿尼揭娑娑达那娑那揭那毗萨瑜伽阿毗尼乌多伽摩那毗那犍多那阿伽那毗尼苏达林波伽帝尼那扎毗尼舍支迦萨婆那揭那斯因揭毗揭那帝要扎达那娑摩那斯毗帝三娑毗三悉达多婆达那摩诃跋娑卢舍尼三摩诃婆那藏揭那揭婆多多舍瑜伽那毗达尼努毗多耶曼丹迦努毗帝苏班丹迦努毗婆那毗多班丹迦努毗多支多阿那尼毗舍帝毗那跋娑那多尼班多班多尼跋娑那邦尼邦我心多罗勇班娑婆阿那摩萨达多娑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萨达多婆多俱胝舍尼三那摩萨婆婆多婆提萨多毗毗那摩萨多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娑舍那婆伽僧揭那南无卢吉欧罗安多喃南无娑罗多婆诺喃南无娑揭利多揭弥喃南无卢吉三藐揭多喃三藐揭婆那帝婆多诺喃南无提婆利舍喃南无悉多耶毗提耶多喃尼舍喃娑婆诺揭那阿娑阿娑那摩多喃南无巴那阿摩尼南无印多那耶南无婆揭婆帝卢多那耶无摩婆提娑悉耶耶南无婆揭婆帝诺那耶奴耶梵瑟摩诃萨摩多那南无悉揭利多耶南无婆揭婆帝摩诃迦那耶帝利婆那那揭那毗多那婆那迦那耶阿帝摩帝斯摩诃那尼婆悉尼摩那尼揭罗那摩悉揭利多耶南无婆揭婆帝多多揭多俱那耶南无婆多摩俱那耶南无跋娑那俱那耶南无摩尼俱那耶南无揭奢俱那耶南无婆揭婆帝帝帝萨埵那悉那婆那阿那罗那奢耶多多揭多耶南无婆揭婆帝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帝阿娑毗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帝毗萨奢耶俱多为主利耶婆那婆那奢耶多多揭多耶南无婆揭婆帝三菩提毗多萨利那那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帝奢悉耶摩那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揭婆帝那达那揭多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帝藐那摩萨揭尼多依三菩提波多萨达多揭多舍利三萨达多波多那南无阿波罗僧三波罗蜜多揭那萨那波波多揭那阿尼揭那揭迦那阿尼巴那毗帝耶揭多尼阿迦那毗尼娑婆提达那耶尼揭尼萨那波班多那摩萨尼萨那波多舍达多悉梵波那尼巴那尼遮多那悉帝喃揭那阿娑诃萨那多舍毗多蓬舍那揭尼阿娑诃萨毗舍帝喃那萨萨达那罗舍波那萨多那揭尼阿娑诃萨那摩诃揭那阿罗舍毗多蓬萨那揭尼萨婆舍多罗尼波那罗舍乌兰多悉梵喃遮那舍尼毗萨遮悉达那阿揭尼乌多迦那阿波那智多俱那摩诃波那僧智摩诃帝多摩诃帝遮摩诃遮多舍波那摩诃巴那班多那波悉尼阿利耶多那毗帝俱支支波毗舍耶跋娑那摩尼帝毗舍卢多婆多摩迦跋娑那智阿那阿遮摩那智波波那智多跋娑那僧智毗舍那遮僧多舍毗帝波波智多娑摩多婆摩诃遮多阿利耶多那摩诃波那阿波那跋娑那僧揭那智波跋娑那俱摩尼俱那多尼跋娑那阿遮多遮毗帝耶揭遮那摩尼迦苦苏摩婆揭那多那毗卢遮那俱尼耶耶那多遮尼僧毗尼那波摩尼遮跋娑那迦那迦波那波卢遮那跋娑那僧智遮随多遮迦摩那遮遮智波那波依帝依帝摩多那揭奴娑毗那僧揭梵多因多那摩摩悉无尽尼遮揭奴波那遮悉多遮达多揭多遮尼僧无尽多罗勇僧波那无尽多罗勇悉檀波那无尽多罗勇波那遮帝耶僧波萨那揭那无尽多罗勇萨婆耀僧阿那萨埵揭那阿多遮毗多蓬萨那揭那无尽多罗勇遮多那遮帝喃揭那阿娑诃萨那喃毗多蓬萨那那无尽多罗勇那萨婆揭梵萨达多揭多遮尼僧波那帝僧揭尼摩诃娑诃萨那婆娑诃萨那斯利 地萨地子娑萨地地地阿弥地是波利多萨萨因迦摩诃跋瑟卢多那地利波波那曼萨那无心咒悉地波波多摩摩印度那摩摩揭那娑婆耶娑那跋耶阿揭尼跋耶阿哆迦跋耶毗沙跋耶娑萨埵那跋耶跋那娑揭那跋耶哆哆那跋耶阿瑟尼跋耶阿迦那弥尼娑跋耶跋那地波弥坚跋揭跋哆跋耶阿那迦跋哆跋耶那瑟耽迦跋耶那揭跋耶毗迦那跋耶娑跋那那跋耶阿扎揭那阿那扎支揭那阿毗尼哆揭那阿毗沙扎揭那阿婆哆揭那阿迦梵扎揭那阿婆达那揭那阿迦扎婆达那揭那阿悉犍哆揭那阿婆悉摩那揭那阿乌达摩哆揭那阿扎耶揭那阿悉利婆提揭那阿扎哆阿尼那揭婆阿尼那卢提那阿尼那摩梭阿尼那弥哆阿尼那摩梭阿尼那瑟哆阿尼尼斯毗哆阿尼那弥哆阿尼那婆哆阿尼那诃梭哆阿尼尼支哆阿尼尼帝三藏毗三藏婆揭那阿难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揭那阿弥婆利巴那遮迦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萨阿尼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摩诃婆娑婆达耶卢哆那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罗那耶罗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达多切卢萨悉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摩诃迦那摩达尼切罗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迦婆利迦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娑耶揭那摩哆揭那萨婆那达娑达那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娑哆那婆悉利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毗梨央悉利支那哆毗沙那天罗婆毗娑悉耶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罗揭罗奢那婆罗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阿罗汉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毗哆那揭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跋奢那婆尼俱悉耶俱悉耶迦帝婆提悉利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阿弥那萨王婆揭梵音哆那摩摩揭婆揭梵萨达哆婆达那那摩揭哆帝哆悉哆那那那迦婆那婆悉菩萨毗迦萨达哆婆帝尼斯婆那斯婆那哆那哆那宾哆那宾哆那僧哆僧哆无心无心梵扎梵扎梵扎梵扎梵扎娑诃悉悉梵阿摩迦耶梵阿婆那帝耶哆梵婆那婆那哆梵阿娑那毗哆那婆迦梵萨婆帝毗毗梵萨婆那揭毗梵萨婆耶扎毗梵萨婆犍哆婆毗梵萨婆婆达那毗梵迦扎婆达那毗梵萨婆哆那智帝毗梵萨婆哆奢毗尼悉舍帝毗梵萨婆斯婆帝毗梵萨婆阿婆悉摩帝毗梵萨婆奢那婆那毗梵萨婆帝帝揭毗梵萨婆达摩哆揭毗梵萨婆毗哆耶那斯舍帝毗梵奢耶揭那摩哆揭那萨婆那达娑哆揭毗梵毗尼耶哲帝毗梵哲哆那哇悉尼毗梵跋奢那揭摩尼毗哆耶那斯毗梵摩诃婆那帝央唵悉尼毗梵跋奢那僧揭那耶婆那僧揭那僧耶梵摩诃迦那耶摩诃摩达尼迦罗那摩娑揭尼哆耶梵毗舍那呗耶梵婆那摩尼梵阿悉尼梵摩诃揭尼梵揭那檀斯耶梵毗达尼梵那达尼梵哲文萨耶梵揭罗那达尼梵迦婆尼梵阿帝摩支哆迦斯摩舍那婆斯尼梵犍俱支沙哆婆伽摩摩印度那摩摩揭哆舍扎支哆摩达尼支哆无舍那揭婆那罗帝那那婆舍那摩舍那舍哆那斯毗哆那跋耶诃那揭哆那婆斯婆那婆那那婆伽诃那婆婆支哆哆舍扎支哆那哆那支哆摇扎揭那诃那扎娑揭那诃毗尼哆揭那诃毗哲哲揭那诃婆哆揭那诃迦梵扎揭那诃悉犍哆揭那诃乌达摩哆揭那诃奢耶揭那诃阿婆萨摩那揭那诃扎切高扎切尼揭那诃尼婆帝揭那诃奢弥迦揭那诃奢揭尼揭那诃摩哆那喃帝迦揭那诃阿难婆揭那诃犍哆婆尼揭那诃斯摩那耶迦悉迦追帝摇迦达帝利摇迦支哆哆迦尼尼斯巴那毗沙摩斯巴那婆帝迦毗帝迦斯利奢弥迦娑尼婆帝迦萨婆斯巴那斯卢揭帝摩哆毗达卢支揭摩揭卢揭摩揭卢揭帝哆罗揭揭那诃揭那揭卢娑那耽哆娑那揭尼耶娑那摩摩娑那巴尼斯婆娑那毗尼舍那娑那摩哆那娑那揭支娑那巴悉尼娑那诃罗娑那藏揭娑那诃悉哆娑那巴哆娑那娑巴昂揭婆那藏揭娑那婆哆毗哆扎扎悉尼斯婆那婆哆卢迦犍哆罗揭支婆卢哆毗沙婆卢阿尼揭娑娑达那娑那揭那毗沙瑜伽阿悉尼乌哆迦摩那毗那犍哆那阿迦那毗尼娑达林波迦帝尼那扎毗尼舍支迦沙婆那揭那斯因揭毗揭那帝阿扎达那娑摩那斯毗帝三娑毗三悉达哆婆达那摩诃跋奢卢舍尼三摩诃婆那藏揭那揭婆哆哆沙瑜伽那毗达尼卢毗哆耶梵耽迦卢毗帝娑梵耽迦卢毗婆那毗哆梵耽迦卢毗哆支哆阿那尼毗舍帝毗那跋奢那哆尼梵哆梵哆尼跋奢那梵尼梵阿悉哆哆仰梵娑婆阿那摩萨达哆娑揭哆耶阿那 地三藐三菩提心萨埵陀佛陀提智舍利三藐三菩提萨埵陀佛陀提智舍利比比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提智智南咒舍那波迦僧伽那南无卢吉欧卢安多那南无娑罗多波那那南无娑揭谛哆揭弥那南无卢吉三藐揭哆那三藐揭波那提波多那那南无提波利舍那南无悉哆耶毗提耶哆那利舍那娑婆那揭那诃娑诃娑那摩哆那南无巴那诃摩尼南无印度那耶南无波揭波提卢哆那耶无摩波提娑悉耶耶南无波揭波提那那耶奴耶盘奢摩诃萨摩哆那南无悉揭谛哆耶南无波揭波提摩诃迦那耶帝帝波那那揭那毗哆那波那迦那耶阿帝摩帝悉摩诃那帝波悉尼摩他帝揭罗南无悉揭谛哆耶南无波揭波提哆哆揭哆俱那耶南无波哆摩俱那耶南无跋奢那俱那耶南无摩尼俱那耶南无揭奢俱那耶南无波揭波提帝帝萨埵那悉那波那诃那罗那僧耶哆哆揭哆耶南无波揭波提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哆揭哆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提哦娑毗耶哆哆揭哆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提毗沙僧耶俱卢维足利耶波那波那僧耶哆哆揭哆耶南无波揭波提三菩提毗哆沙利那那那僧耶哆哆揭哆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提舍利耶摩那伊哆哆揭哆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提那达那揭哆那僧耶哆哆揭哆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利妙那摩萨揭利哆伊三菩提波陀萨埵陀揭哆舍利三萨埵陀波陀那南无阿波那僧。地亚吉那萨拉波波多吉那阿尼吉那吉迦那阿尼巴那毗提耶吉多尼阿迦那毗提娑婆提达那耶尼吉尼萨拉波班多那摩萨尼萨拉波多舍达多吉班波那尼巴那尼遮多那斯提南吉那阿娑诃萨那多舍毗多蹦舍那吉尼阿舍扎毗舍提南诺萨萨达那罗舍波那扎多那吉尼阿舍扎南摩诃吉那阿罗舍毗多蹦萨那吉尼萨婆舍多罗尼波那罗舍乌兰多吉班南遮那舍尼毗萨遮悉达拉诃吉尼乌多迦那阿波那智多俱那摩诃波那僧智摩诃提多摩诃提遮摩诃遮多舍波那摩诃巴那班多那波悉尼阿利耶多那毗提俱智智波毗舍耶跋奢那摩尼提毗舍罗多波多摩迦跋奢那智阿那阿遮摩那智波波那智多跋奢那僧智毗舍那遮僧多舍毗提波波智多娑摩多波摩诃遮多阿利耶多那摩诃波那阿波那跋奢那僧伽那智波跋奢那俱摩尼俱那多尼跋奢那阿遮多遮毗提耶犍遮那摩尼迦娑摩婆伽那哆那毗卢遮那俱尼耶耶那哆遮尼僧毗提那波摩尼遮跋奢那迦那迦波那波卢遮那跋奢那僧智遮随哆遮迦摩那遮遮智波那波伊帝伊帝摩哆那揭诺娑毗那赞揭梵多因多那摩摩悉无尽帝遮揭诺波那遮悉哆遮达哆揭哆遮尼赞无尽多罗勇赞波那无尽多罗勇悉耽波那无尽多罗勇波那遮帝耶赞波萨诺揭那无尽多罗勇萨婆耀赞阿那萨埵揭那阿哆遮毗哆蹦萨那揭那无尽多罗勇遮哆那遮帝南揭那阿哆阿萨那南毗哆蹦萨那那无尽多罗勇那萨婆揭梵萨达哆揭哆遮尼赞波那帝僧揭帝摩娑萨那婆娑娑萨那斯利萨揭支娑萨尼帝尼阿毗帝支波利哆萨萨因迦摩诃跋奢卢哆那帝尼波波那曼萨那无尽娑悉帝波波哆摩摩因哆那摩摩揭那萨婆耶娑那跋耶阿悉尼跋耶阿哆迦跋耶毗萨跋耶娑萨哆那跋耶波那娑揭那跋耶卢遮那跋耶阿奢尼跋耶阿迦那毗尼哆跋耶跋那帝波弥坚跋揭跋哆跋耶阿那迦跋哆跋耶那奢耽遮跋耶那揭跋耶毗迦那跋耶娑跋那那跋耶耶那揭那阿那迦支揭那阿毗尼哆揭那阿毗萨遮揭那阿波哆揭那阿迦梵遮揭那阿波耽那揭那阿迦迦波耽那揭那阿悉犍哆揭那阿波悉摩那揭那阿乌耽摩哆揭那阿遮耶揭那阿悉尼波提揭那阿萨埵阿尼那揭波阿尼那卢提那阿尼那摩娑阿尼那毗哆阿尼那摩娑阿尼那萨埵阿尼那悉毗哆阿尼那毗哆阿尼那波哆阿尼那诃娑哆阿尼那智哆阿尼那帝三藏毗三藏婆揭那阿难毗哆耶娑僧哆耶毗尽那阿弥婆利巴那遮迦悉尼耽毗哆耶娑僧哆耶毗悉那阿弥萨阿尼悉尼耽毗哆耶娑僧哆耶毗悉那阿弥摩诃波娑婆达耶卢哆那悉尼耽毗哆耶娑僧哆耶毗悉那阿弥罗那耶罗悉尼耽毗哆耶娑僧哆耶 미지나에미다도체루사시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모자라모다니제노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자보리자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선예제나모도제나사보나다소다나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서도라보치니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비리양치리즈난도지사나제노보디소티에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노제노서나보노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오로아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비도나세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바서나보니지시에주시에야디보디치리담비도에서전도에미지나에미나사왕보제반인도나모모제보제반사다도보다나나모세도디도시도나나나자보라보시보사비자사다도보디니스보나스보나도나도나빈도나빈도나전도전도오신오신반자반자반자반자반자소시시방어모자예방어보나디어도방보라보라도방어수나빈도나보자반사보디비비반사보노제비반사보야자비반사보진다보비반사보보다나비반자사보다나비반사보도랑스디비반사보도서비디시서디비반사보스보디비반사보보시모디비반사보서나보노비반사보디디지비반사보다모도제비반사보비도예라스서디비반서예제나모도제나사보나다소도제비반비디예서디비반서도나와시디비반바스라지모니비도예라스비반모보나디양와시디비반바스라상치나예보나상치라스예반모자나예모모다니자노나모서제니도예반비서노베이반보나모디반오지니반모지니반제나당스이반미다니반나다니반저원사이반제로나다니반자보니반오디모즈도자스모즈나보스니반옌지즈서도보시모모인도나모모제도서자즈도모다니즈도우서라제보라로디라라보서라모서라스도라스비도라바비어라제도나보즈보라보라나보제어나보보즈도도서자즈도라도라즈도여자제나나사소제나비니도제나비저저제나보도제나저반자제나시제도제나오다모도제나서예제나보사모나제나자체거자체니제나리포디제나사미다제나서지니제나모도나는디자제나오란보제나젠도보니제나스바나인자시자최디야자다리리야자스도도자니니스바나비삼모스바나보디자비디자스리서미자소니보디자사보스바나스루지디모도비다루지제모제루제모제루제리도로젠제나제나제누소란단도소란치니예소란모모소란바리스보소란미리서다소란무도나소란제즈소란바시니소란오로소란장제소란어지도소란바도소란소방제보라장제소란보도비도자자치니스보란보도로자젠도로지즈보로도비사보로어닌제소소다나소나제나비사위자어지니우도자모나비나젠도나어자나미리소다림보자디니라자비리서즈자사보노치나스인제비제라리여자다나소모나스비디산소비산시다도보다나모바소루사니산모보라당치라예보도도사위사나비다니노비도예반단자노미디소반단자노미보라비도반단자노미도즈도어노니비서디비라바서라도니반도반도니바서라방니방오신도도용반서보나모사다도소제도예어나디삼명삼보도시사다도보도지즈서니산나모사보보도보디사도비비나모사도난삼명삼보도지즈난조스라보자선제나나모루지오로안도나나모소로도보노나나모소제리도제미나나모루지삼명제도난삼명제보라디보도노나나모디보리서나나모시도예비디예도나니서난사보노제나어소어소나모도나나모바나어모니나모인도나예나모보제보디루도나예우모보디소시예예나모보제보디노나예누예반사모하사모도나나모시제니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모자나예디디보나나치나비도나보노자나예오디모디스모사노니보시니모다니제노나모시제니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도도제도지나예나모보도모지나예나모바스라지나예나모모니지나예나모제서지나예나모보제보디디디자소나시나보나나로나서예도도제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나모어미도보예도도제도예오라어디삼명삼부도예나모보제보디어주비예도도제도예오라어디삼명삼부도예나모보제보디디자서예주도베주리예보나보나서예도도제도예나모보제보디삼부스비도사리나나나서예도도제도예오라어디삼명삼부도예나 南无波揭波提舍利耶摩诃伊陀陀伽陀耶摩诃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波揭波提那达那伽陀那僧耶陀陀伽陀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利藐那摩萨伽利陀伊三波揭波陀萨达陀伽陀舍利三萨达陀波陀那南无阿波那斯坦波罗提耶伽那萨拉波波陀伽那阿尼伽那伽伽那阿尼巴拉毗提耶伽陀尼阿伽那毗提娑婆提达那耶尼伽尼萨拉波班陀那摩萨尼萨拉波陀舍达陀悉梵波罗蜜多罗尼遮多那悉地那揭那阿娑萨那多瑟毗多蹦瑟那揭尼阿娑萨毗舍提那那萨萨达那罗瑟波那萨多那揭尼阿娑萨那摩诃揭那阿罗瑟毗多蹦瑟那揭尼萨婆瑟多罗尼波那罗瑟乌兰多悉梵那遮那舍尼毗萨遮悉达那阿揭尼乌多伽那阿波那智多俱那摩诃波那僧智摩诃提多摩诃提遮摩诃遮多瑟波那摩诃巴那般多那波悉尼阿利耶多那毗利俱智智波毗舍耶巴舍那摩尼帝毗舍罗多波多摩迦帕舍那智阿那阿遮摩那智波波那智多巴舍那三智毗舍那遮三多舍毗利波波智多娑摩多波摩诃遮多阿利耶多那摩诃波那阿波那巴舍那三揭那智波巴舍那俱摩尼俱那多尼巴舍那阿扎多遮毗利耶心智那摩尼迦果娑摩波揭那多那毗卢遮那俱尼耶耶那多遮尼三毗尼那波摩尼遮巴舍那迦那迦波那波卢舍那巴舍那遮智遮随多遮迦摩那遮遮智波那波伊帝伊帝摩多那揭卢娑毗那三揭梵多因多那摩摩悉无尽尼遮揭卢波那遮悉多遮达多揭多遮尼三无尽多罗勇赞波那无尽多罗勇悉当波那无尽多罗勇波那遮帝耶赞波萨那揭那无尽多罗勇萨婆耀赞阿那萨埵揭那阿多遮毗多蹦萨那揭那无尽多罗勇遮多那遮帝难揭那阿多萨那难毗多蹦萨那那无尽多罗勇那萨婆揭梵萨达多揭多遮尼三波那帝舍基尼摩梭萨那婆娑娑萨那斯利萨揭遮娑萨尼帝尼阿毗尼斯波利多萨萨因迦摩诃巴舍卢多那帝尼波波那曼萨那无尽娑悉尼波波多摩摩因多那摩摩揭那娑婆耶娑那跋耶阿揭尼跋耶阿多迦跋耶毗萨跋耶娑萨多那跋耶跋那娑揭那跋耶多遮那跋耶阿瑟尼跋耶阿迦那毗尼娑跋耶跋那帝跋弥坚跋揭跋多跋耶阿那迦跋多跋耶那瑟耽遮跋耶那揭跋耶毗迦那跋耶娑跋那那跋耶耶那揭那阿那迦支揭那阿毗尼多揭那阿毗萨遮揭那阿跋多揭那阿迦梵遮揭那阿婆檀那揭那阿迦迦婆檀那揭那阿悉犍多揭那阿婆悉摩那揭那阿乌檀摩多揭那阿遮耶揭那阿悉尼婆提揭那阿遮多阿尼那揭婆阿尼那卢提那阿尼那摩梭阿尼那毗多阿尼那摩梭阿尼那遮多阿尼尼斯毗多阿尼那毗多阿尼那婆多阿尼那阿娑多阿尼尼支多阿尼尼提三藏毗三藏婆揭那阿难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婆利巴那遮迦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悉那阿弥萨阿尼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摩诃波娑婆达耶卢多那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罗那耶罗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达多伽卢萨悉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摩诃迦那摩达尼伽罗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迦婆利迦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娑耶伽那摩多伽那萨婆那达娑达那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遮多那婆悉尼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毗梨央悉尼支那多吉萨那揭罗婆提娑悉耶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罗揭罗奢那婆罗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阿罗汉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毗多那揭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跋奢那婆尼俱悉耶俱悉耶迦帝婆提悉尼檀毗多耶娑僧多耶毗伽那阿弥那娑王婆揭梵音多那摩摩揭婆揭梵萨达多婆达那那摩揭多帝娑悉多那那那迦婆那婆悉菩萨毗迦萨达多婆帝尼斯婆那斯婆那多那多那毗多那毗多那僧多僧多无心无心梵遮梵遮梵遮梵遮梵遮娑诃悉悉梵阿摩迦耶梵阿婆那帝耶罗梵婆那婆那多梵阿娑那毗多那婆迦梵萨婆帝毗毗梵萨婆那揭毗梵萨婆耀扎毗梵萨婆犍陀婆毗梵萨婆婆达那毗梵迦扎婆达那毗梵萨婆多囊智帝毗梵萨婆多瑟毗尼悉舍帝毗梵萨婆斯婆帝毗梵萨婆阿婆悉摩帝毗梵萨婆舍那婆那毗梵萨婆帝帝悉毗梵萨婆达摩多揭毗梵萨婆毗多耶那斯舍利毗梵舍耶揭那摩多揭那萨婆那达娑多揭毗梵毗尼耶舍利毗梵舍多那瓦悉尼毗梵跋奢那揭摩尼毗多耶那斯毗梵摩诃婆那帝央唯悉尼毗梵跋奢那僧揭那耶婆那僧揭那僧耶梵摩诃迦那耶摩诃摩他尼迦罗那摩梭揭尼多耶梵毗舍那呗 一般波罗摩尼一般摩揭尼一般摩揭尼一般揭那当时一般灭那尼一般那他尼一般咒文萨一般揭罗那他尼一般迦波尼一般摩地摩智陀迦斯摩舍那波斯尼一般念俱至沙陀波揭摩摩耶多那摩摩揭多舍迦智多摩他尼智多无舍那揭波那罗帝那那波舍那摩舍那舍多那斯毗多那巴利和那揭多那波智波那波那那波揭和那波波智多多舍迦智多那多那智多摇刹揭那诃那刹娑揭那诃毗尼多揭那诃毗舍遮揭那诃波多揭那诃鸠班匝揭那诃悉揭多揭那诃乌达摩多揭那诃奢耶揭那诃阿婆萨摩那揭那诃赞揭高刹揭尼揭那诃离婆提揭那诃沙弥迦揭那诃舍俱利揭那诃摩多那喃帝迦揭那诃阿难婆揭那诃犍陀婆尼揭那诃阿斯玛那延迦悉迦追帝摇迦达利利摇迦遮多多迦尼尼斯巴那毗萨摩斯巴那婆提迦毗提迦斯利舍弥迦娑尼婆提迦萨婆斯巴那斯罗揭帝摩多毗达卢智揭摩揭卢揭摩揭卢揭帝多罗揭揭那诃揭喃揭卢娑喃耽多娑喃揭尼耶娑喃摩摩娑喃巴利斯婆娑喃毗尼舍他娑喃摩多喃娑喃揭支娑喃巴悉尼娑喃诃罗娑喃藏揭娑喃诃吉多娑喃巴多娑喃娑巴诃揭婆那藏揭娑喃婆多毗多扎扎悉尼斯婆喃婆多罗迦揭多罗揭支婆罗多毗沙婆罗诃尼揭娑娑达那娑那揭那毗沙瑜伽诃吉尼乌多伽摩那毗那揭多那诃伽那毗尼娑达林波伽帝尼那扎毗尼舍支伽沙婆那揭那斯因揭毗揭那帝要扎达那娑摩那斯毗帝三娑毗三悉达多婆达那摩巴娑卢舍尼三摩婆那藏揭那揭婆多多沙瑜伽那毗那尼努毗多耶班旦迦努毗帝娑班旦迦努毗婆那毗多班旦迦努毗多智多阿那尼毗舍帝毗那巴舍那多尼班多班多尼巴舍那邦尼邦我心多罗勇班娑婆那摩萨达多娑揭多耶阿那帝三藐三菩提悉萨达多婆多俱胝舍尼三那摩萨婆婆多婆提萨多毗毗那摩萨多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娑舍那婆伽僧揭那那摩罗揭耶罗喃多喃那摩娑罗多婆那那那摩娑揭帝多揭弥那那摩罗揭三藐揭多喃三藐揭婆那帝婆多罗那那摩提婆提舍那那摩悉多耶毗提耶多喃尼舍喃娑婆那揭那诃娑诃娑那摩多那那摩巴那诃摩尼那摩印多那耶那摩婆揭婆提卢多那耶乌摩婆提娑悉耶耶那摩婆揭婆提那那耶奴耶盘奢摩诃萨摩多那那摩悉揭尼多耶那摩婆揭婆提摩诃迦那耶帝帝婆那那揭那毗多那婆那迦那耶阿帝摩提斯摩诃那尼婆悉尼摩他尼揭卢那摩悉揭尼多耶那摩婆揭婆提多多揭多俱那耶那摩婆多摩俱那耶那摩跋奢那俱那耶那摩摩尼俱那耶那摩揭奢俱那耶那摩婆揭婆提帝帝萨埵那悉那婆那诃那罗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那摩婆揭婆提那摩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摩婆揭婆提耶娑毗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摩婆揭婆提毗沙奢耶俱卢维卓尼耶婆那婆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那摩婆揭婆提三菩提毗多沙利那那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摩婆揭婆提奢悉耶摩那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摩婆揭婆提那达那揭多那奢耶多多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尼藐那摩萨揭尼多依那摩揭婆多萨达多揭多舍利三萨达多婆多那那摩诃婆那斯坦婆那帝呀揭那萨那婆婆多揭那阿尼揭那揭迦那阿尼巴那毗提耶揭多尼诃迦那毗尼娑婆提达那耶尼揭尼萨那婆班多那摩萨尼萨那婆多舍达多悉梵婆那尼巴那尼遮多那斯提喃揭那阿娑诃萨那多舍毗多崩舍那揭尼诃娑萨毗舍提喃多萨萨达那多舍婆那萨多那揭尼诃娑萨那摩诃揭那诃罗舍毗多崩萨那揭尼萨婆舍多罗尼婆那罗舍乌喃多悉梵喃遮那舍尼毗萨遮悉达那诃揭尼乌多迦那阿婆那斯多俱喃摩诃婆那僧支摩诃帝多摩诃帝僧摩诃遮多舍婆那摩诃巴那班多那婆悉尼诃尼耶多那毗提俱支支婆毗舍耶跋舍那摩尼帝毗舍卢多婆多摩迦跋舍那支阿那诃遮摩那支婆婆那支多跋舍那僧支毗舍那遮僧多舍毗尼婆婆支多娑摩卢婆摩诃遮多诃尼耶多那摩诃婆那诃婆那跋舍那僧揭那支婆跋舍那俱摩尼俱喃多尼跋舍那遮多舍毗提 地耶心子那摩尼迦古苏摩宝伽那多那毗卢遮那拘尼耶耶那多遮尼僧毗尼那波摩尼遮跋奢那迦那迦波那波卢遮那跋奢那顿智遮随多遮迦摩那遮遮智波那波伊帝伊帝摩多那揭奴多毗那赞揭梵多因多那摩摩悉无尽力遮揭奴波那遮悉多遮达多揭多遮尼赞无尽多卢用赞波那无尽多卢用悉檀波那无尽多卢用波那遮帝耶赞波萨卢揭那无尽多卢用萨婆耀赞阿那萨埵揭那阿哆遮毗多蹦萨那揭那无尽多卢用遮多那遮帝那揭那阿哆萨那那毗多蹦萨那那无尽多卢用那萨婆揭梵萨达多揭多遮尼赞波那帝舍基尼摩梭萨那婆娑娑萨那斯利萨提支娑萨尼帝尼阿弥帝支波利多萨萨因迦摩诃跋奢卢多那帝尼波波那曼萨那无尽娑悉帝波波多摩摩因多那摩摩揭那娑婆耶娑那跋耶阿悉尼跋耶阿哆迦跋耶毗娑跋耶娑萨埵那跋耶跋那娑揭那跋耶哆娑那跋耶阿僧尼跋耶阿迦那弥尼娑跋耶跋那帝波弥坚跋揭跋哆跋耶阿那迦跋哆跋耶那奢耽迦跋耶那揭跋耶毗迦那跋耶娑跋那那跋耶耶那揭那阿那迦支揭那阿毗帝哆揭那阿毗娑遮揭那阿跋哆揭那阿迦梵遮揭那阿婆达那揭那阿迦迦婆达那揭那阿悉犍哆揭那阿婆悉摩那揭那阿乌达摩哆揭那阿遮耶揭那阿悉尼婆提揭那阿遮哆尼那揭婆尼那卢提那尼那摩梭尼那弥哆尼那摩梭尼那遮哆尼尼斯毗哆尼那弥哆尼那婆哆尼那诃梭哆尼尼支哆尼尼帝三藏毗三藏婆揭那阿难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婆尼跋那遮迦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悉那耶弥萨耶尼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摩诃婆娑婆达耶卢哆那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罗那耶罗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达多切卢萨悉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摩诃迦那摩达尼切罗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迦婆尼迦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僧耶揭那摩哆揭那萨婆那达娑达那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僧多那婆悉尼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毗梨央悉尼支难哆提娑那揭罗婆提娑悉耶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罗揭罗僧那婆罗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阿罗汉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毗哆那揭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跋奢那婆尼拘悉耶拘悉耶迦帝婆提悉尼当毗哆耶娑僧哆耶弥吉那耶弥那娑王婆揭梵音哆那摩摩揭婆揭梵萨达哆婆达那那摩揭哆帝哆悉哆那那那迦婆那婆悉菩萨毗迦萨达哆婆帝尼室婆那室婆那哆那哆那宾哆那宾哆那成哆成哆无心无心梵遮梵遮梵遮梵遮梵遮娑诃悉悉梵阿摩迦耶梵阿婆那帝耶哆梵婆那婆那哆梵阿苏那宾哆那婆迦梵萨婆帝毗毗梵萨婆那揭毗梵萨婆耀萨毗梵萨婆揭那婆毗梵萨婆婆达那毗梵迦萨婆达那毗梵萨婆哆啷支帝毗梵萨婆哆奢毗尼悉舍帝毗梵萨婆室婆帝毗梵萨婆阿婆悉摩帝毗梵萨婆舍那婆那毗梵萨婆帝帝揭毗梵萨婆达摩哆揭毗梵萨婆毗哆耶那室舍帝毗梵舍耶揭那摩哆揭那萨婆那达娑哆揭毗梵毗尼耶遮帝毗梵舍哆啷哇悉尼毗梵跋奢那揭摩尼毗哆耶那室毗梵摩诃婆那帝央唵悉尼毗梵跋奢那僧揭那耶婆那僧揭那室耶梵摩诃迦那耶摩诃摩达尼迦罗那摩娑揭尼哆耶梵毗舍那呗耶梵婆那阿摩尼梵阿悉尼梵摩诃揭尼梵揭那檀室耶梵毗达尼梵那达尼梵遮文萨耶梵揭罗那达尼梵迦婆尼梵阿帝摩支哆迦室摩诃那婆室尼梵阎吉支萨哆婆揭摩摩印度那摩摩揭哆遮迦支哆摩达尼支哆无遮那揭婆那罗帝那那婆遮那摩遮那奢哆那室毗哆那跋耶诃那揭哆那婆支哆那婆那诃那婆揭诃那婆婆支哆哆遮迦支哆那哆那支哆耀遮揭那诃那遮娑揭那诃毗尼哆揭那诃毗遮遮揭那诃婆哆揭那诃迦梵遮揭那诃悉犍哆揭那诃乌达摩哆揭那诃遮耶揭那诃阿婆萨摩那揭那诃遮揭高遮揭尼揭那诃尼诃帝揭那诃萨弥迦揭那诃舍俱尼揭那诃摩哆那喃帝迦揭那诃阿难婆揭那诃犍哆婆尼揭那诃阿斯玛那耶迦悉迦嘴帝耀迦达利利耀迦遮哆哆迦尼尼斯巴那毗萨摩斯巴那婆帝迦毗帝迦斯利舍弥迦娑尼婆帝迦萨婆斯巴那斯卢揭帝摩哆毗达卢支揭摩揭卢揭摩揭卢揭揭帝哆卢揭揭那揭那揭卢娑那耽哆娑 란치니예소란모모소란바리스보소란미니서사소란모도라소란제즈소란바시니소란오로소란장제소란아지도소란바도소란소바제보라장제소란보도리도자자치니스보란 보도로자 젠도로지즈보로도비사보로아닌제소소다나소나제나비사위자아지니오도자모나비나젠도나오자나미니소다린보자디리나자비리자즈자자보나지나스인제비제라리오자다나소모나스비디산소비산시다도보다나모바소루스니산모보라장지란예보도도사위자나비다니노비도예만단자노미디소반단자노미보나비도반단자노미도지성어노니비서디비라바스라도니반도반도니바스라방니방오신도로영반서보